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郑直。郑直你好。 你好一丹。 嗯，应该说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广播电台做节目了哈。 对，我记得印象中应该第三次， 但是我觉得这次来可能有特别的意义。我想让郑直来讲讲故事，因为其实你的这本新书也跟你讲的故事有关系。首先介绍一下郑直哈，曾经你被评为颜值最高的作家，年轻作家哈。 对，别这个话说出去会得罪人的。 而且郑直虽然年纪轻轻，1987年出生，但是其实他已经从事写作这个行业已经有十年了。 对，刚好十年。 他出版过，比如说《别去那个镇》《福》《我只在乎你》，这是三本长篇小说，还有一本短篇散文集呢，或者叫随笔集呢，是《从此学会隐藏悲伤》。可能这些文字呢都是情感类居多。其实我本来设置了一个问题哈，本来是想后边来问，但是现在呢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想问问郑直哈。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这本书写了12个爱情的故事，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像张嘉佳？ 对，就是会 你会是，你会很避讳这个问题吗？ 不会啊，难道整个市场只有这一个人在写爱情吗？ 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那如果你说写爱情，我根本不会去做这种对比，因为我也不太看那些东西。 嗯， 对，我看过，但是我知道大家路不同而已。我自己还是有自己的就一条路。而且说其实爱情这个很让人很困惑的一点，就是可能正是太多小说把爱情跟所谓的青春联系在一起，变成所谓的青春爱情主题。 嗯， 但你想马尔克斯写到70-80岁写的主题难道不还是爱情？就是那些伟大的作家，其实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是永恒的主题。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把就是市场开始把爱情跟所谓的青春啊这类的，对吧，那种比较通俗文学的东西挂钩在一起。 嗯，其实可能很多人认为爱情可能是年轻人才享有的这样的特权，或者只有年轻人才会拥有爱情，因为觉得年纪大的人可能就是享受不了那么绚烂的或者那么浪漫的爱情。但是可能郑直的想法不一样。 你怎么想的这件事？你觉得只有年轻人才能享受爱情吗？ 嗯，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看你的书，我有更深的感受。比如说，我在《时间尽头等你》，你这本书，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除了颜值高之外哈，书法也写得特别好， 是 所以你在开篇的时候， 这个我承认， 你的这两段字都是你自己的书法作品嘛？ 嗯， 是不是？ 嗯， 一段是“等你的代价又不大，不过岁月罢了”。 对 啊，其实我在想，爱情它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它跟岁月也没有多大关系， 就是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如果你说的没有关系的层面是那种，就是说你到老了，就是不一定说60-70岁就享受不了，依然有爱情，这个我赞同。 嗯， 但你要说跟年纪，有关系呢，又不一定。就是说，就我那天在就是在校园里做演讲的时候，还被年轻同学问到。 嗯， 因为年轻孩子就是对这个话题会更感兴趣嘛。 嗯，对， 就是他会问说啊，就是爱情，如果我这辈子能不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之类的。我就不能给人家灌鸡汤嘛，因为灌鸡汤就是市面上说的那种，就是一定有一个人在等你，未来你要相信一点。 嗯， 真的吗？对吧？这个话我们不回答，但我们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真的是这样吗？人生？ 嗯， 所以我说的感觉是，爱情其实是不是人生不一定是人生中的必要，但一定是必然。 嗯， 就是你不一定就是说我一定非要有一个爱人陪我到终老，我这一生才幸福。我有爱，不一定需要，但是。 嗯， 它一定会发生，就必然会发生。 对， 就哪怕你爱上一个人，人家不爱你，这也是爱情。 对， 其实爱情是你心中要有爱的期待和爱的能力。 对 啊， 而且我从来没有宣扬爱情是多么高尚的东西。 嗯， 其实爱情跟所有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是它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嗯， 正是因为它不确定性，所以会给人带来期待，带来期待的东西，人只要有期待就会有美好的感觉。但其实我这本书想表达的就是，它十二个故事写了很多爱情，就我经常跟人开玩笑了，他们说你这个书是不是好暖呢，我适不适合送给男朋友啊？ 对， 我说你适合送给前男朋友，因为这是一个看了想分手的书。 嗯， 所以你真的阅读过你会知道，我想写的是就比如说韩剧那一面讲的爱情， 嗯， 有人说啊韩剧那是假的，我也不这么认为，那是不是那只是爱情的一面，一个侧面，它不是假的，就是浪漫的那一面确实像那样， 嗯， 对吧？但问题是爱情这个东西只有这一个侧面嘛？那其实你人生中你要面对的比如说嫉妒、占有欲，甚至嗔恨，甚至执念，这些东西你在生活中要面对的，你在爱情中一样要走一个遍，所以它跟生活本质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才说，就你写作爱情只是一个主题，但你通过爱情里你最后写的还是人跟生活，这不是只有，因为爱本身是一个空洞的词。 嗯，所以你曾经也说过，这个书的十二个故事其实是你对于爱情的十二种可能的想象。 对对，我就是想写出更多的侧面，从更多的侧面来看。 嗯，其实你在这本书的一开篇说到了哈，说我写的这些故事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揭示真相。你觉得想要揭示什么样的真相？ 就是我所看到的，我所理解的，就在我这个年龄层，也许我到了40岁50岁看法又不一样，但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层，我所接触到的已经跟我18岁时候写的爱情不一样了。 嗯， 就是你看到了更多的侧面，你会觉得，因为文学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为了挖掘人性嘛，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就是你在两个人当中， 嗯， 其实最有趣的地方是你在两个人相爱或者哪怕彼此嗔恨的过程中，你看到了更深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自己或者对方，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在人际关系中更加了解人的一个问题。 嗯， 那其实通过爱情只是可能了解的是男女双方，如果是你通过别的侧面写的，可能就是更多别的东西。 嗯， 对吧？ 我觉得这十二故事其实大家看完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哪怕我们不是主角当中的那个人， 嗯， 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会有共鸣的， 嗯， 所以你说我写了我，你也看到了你。 嗯，但是有的时候在真的是比较那个年轻的读者，就18、19岁， 嗯， 上20岁，所以有时候也是就是年轻人在读书在买书，当然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你出去签售，你会发现真的有那种来了，我一看，我说你多大？他说我高中，我初中，或者甚至是大学。现在孩子也不大，18、19岁嘛，刚上大学。他说哎呀，你其中有几个故事我没看懂，或者有时候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你的爱情观好悲观呢，啊。 嗯，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我也没有办法解释，就是说。我从来不认为有一种价值观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只是想表达我真实的，可能我就是比较悲观的，但这是我想的， 嗯， 我也没有说我的就是对，我的就是成熟，你可以有你的理解，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所谓的真相，我指的是我想揭示我自己心中想到和自己看到的那个真相， 嗯， 我没有说我对，你看完可以完全不同意我。 你刚刚说到18、19岁的这个高中生啊，或者是大学生哈，你的这个人群有没有一个定位？你希望你的书会有什么样年龄层的人来看？ 我希望当然是上到99，下到更会走。开玩笑，那个就说明很好卖嘛。 嗯， 那就是说，那个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希望稍微年轻一点，但是又稍微有一点点阅历，这是我理想当中了。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写作的过程中，你不要去定义你的读者，就是说你写的时候要更 注重内容， 对，更注重内容一些。然后，但是真正就是说，最后看到的人，我可能希望收到更多同龄人的回馈，因为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某些东西在同龄人当中引起共鸣。 对，你在序里也写到了，你说我其实经常会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别人问我说你到底写的是哪一类的文学作品， 嗯， 啊，你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对对， 啊，后来你是怎么回答的？ 你是有看到那个序是吧？ 对 对对对，后来就不回答呀， 啊， 哦，就是笑嘻嘻的， 实在没办法呢， 笑嘻嘻的告诉人你买书不就知道了吗？实在没办法就装傻。真的，一开始我原来会就是心态不太平和的时候还会受到这种，你还有点嗔怒，你知道吗？就说你没看过我，你凭什么说，就是说把我跟市场的那些鸡汤类比。后来想也对啊，人家没看过就是可以有各种猜测嘛， 啊， 很正常。 会想哎，你是不是跟他差不多。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买书可能之前就会在想， 我在他的这个作品中会获得什么。 嗯， 尤其你这个封面感觉是对于爱情的治愈系的一些东西啊，而且还有一只海鸥飞在上面哈，是在一个海面上，平静的海面上。 但他其实问题就是这是一个讲爱情的小说，但他只有一只海鸥， 孤单走完一生。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各自理解到想传达出的 feel、哦、所以这也是设计封面的工作嘛。个人我还蛮欣赏这个封面。 嗯， 其实他有点像，你看他有一条就是那个所谓雁过留痕的那个感觉。 对， 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它是很虚的，是一个说出来很虚的东西，但是在你心里就像雁过留痕的感觉。但你说你无法说这个痕到底是有没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它并不是实际存在， 嗯， 但它确实画过。 所以在这个封面还有一行字哈，向你靠近的瞬间我已经过完了我的一生。其实当时说实话我拿到这本书我是被这个封面所吸引，我觉得颜色很好看，这个蓝很浪漫的一种颜色。当时我看到这行文字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有点悲观的文学色彩的小说哈。 其实你这十二故事有一些， 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悲观的，就是 这样的 悲观的，对， 哦， 比较悲观。所以我看到一些就是我看待一些事和感情的这个态度就是也会比较悲观，就是说这个悲观不是消极啊， 嗯， 就是说很多可能大多数容易造成误解，会觉得悲观就等于消极， 嗯， 乐观就等于积极，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对 对，就是我悲观只是指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眼光， 嗯， 和这个你最基本的那个基本的色调，就是这个感觉、 嗯、 所以我一点不回避这个问题，就是我写的东西应该我所表达出的感觉也是偏悲观的， 嗯， 对，也是会偏悲观的。所以非常积极乐观的那种人看到就这种，就哎你写这怎么这样，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想问题，那大家不需要争辩，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争辩的问题、 嗯、对，我觉得百家争鸣嘛，这种文学就是这样嘛，有不同的可能性。 对， 嗯，很想知道哈，为什么把题目起成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因为我不知道，我能问一下你的理解吗？ 只要我心中有爱，我觉得我永远会等到那个我爱的人，或者我永远会等待爱情，我会在时间尽头等到那个就是向我靠近的人、嗯、我会这么去理解哈。 明白，就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我觉得你应该比我乐观多了、 嗯、 对，其实我想传达的感觉是其实它有一点悲凉跟讽刺的意味、 嗯、 因为你知道时间其实没有尽头。 有啊，生命结束就是时间尽头啊。 不是，我说的时间这个意义本身就指这个宇宙运行，这个时间时空是、 哦、 你人不在，这个世界还在，时间还在前行，但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对，就像你说，所以它天生就是一个矛盾。 嗯， 所以你说这种话就是好像一个结婚时候那种所谓永恒的誓言，你不到死的那一刻，临死前一刻，你都不知道自己这辈子有没有做到。所以我的一个、 啊、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封面上那一句话像、哦、那是我真的个人很喜欢的一句话。有读不太懂的啊，我就这么觉得、 嗯、 我觉得读不太懂的会说你这句话好矫情，没明白你在表达什么。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你知道爱情啊，就我说的是还是我的观念、 嗯、 没有说我对，就我觉得在我观念当中爱情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一瞬间的东西，它是一个瞬间的东西、 嗯、 但是正是因为呢那个瞬间的东西让你感到美好，但人的本性是下意识的想要把所有美好都拉长、 对啊、 然后发明了一个叫做永恒的词、 嗯， 其实只有人类没见过什么叫真正的永恒，所以呢就是所有的爱情里面的矛盾都产生于此，就是它本身本质上是一个一瞬间的事，人性却想要把它变成永恒。 你内心的很多想法跟实际并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的。 对, 对, 对， 嗯， 而且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时间是个关键， 嗯， 为什么无法变成永恒把那一瞬间，因为那一瞬间是一个固定的点，但你想把它变成永恒拉长的时候，人是会变的，时间会变的，时间会人会扭曲一切，就这个扭曲我说指的也可能是好的方向也可能是不好的方向， 嗯， 但就是会变的。所以我再说更偏一点，就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八个字的说明里，我你还有时间， 嗯， 这三个元素几乎构成了你人世间所有的事。 对， 就没有其他了，大概任何事任何感情任何东西就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然后由时间来决定。 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一个小小的题目、嗯、其实你隐藏了很多的深意在里边，而且能读得懂它的人一定也是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 嗯、 我真的在豆瓣搜过哈， 嗯， 有很多评论，有的人说真的很明白你的每句话的意思，但是真的有人说我看不懂。 对对 对，我对这个 这故事情节看不懂。 嗯， 对， 所以就是说真的是好事，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事，因为我觉得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好事。就其实写作也是一个隔空寻找精神同伴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说一定有人读懂，所以如果你想让每个人都读懂，很简单，就是现在流行那些浅阅读啊， 嗯， 就是你写很浅的东西，很直白，只给 碎片化的， 对啊，说白了就是只给，就是你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那有些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太肤浅了，那有些人觉得刚好对我胃口，我不想费太多脑子去读，这没问题啊。但是只是在我自己写作这关来讲，我还是想写一些。而且我这个确实这一本书里还有很多刻意隐忍的那种风格，就是刻意不告诉你我想说什么，其实也蛮刻意的，就很多后设，我不知道你懂这个。 我知道， 对对对， 我感觉到了。 对，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概念嘛，就是后设。其实你看几个演员在台上说一番台词，其实它背后有另一番台词。对，这个就是我想表达一下，因为我觉得写作到今天，你就两点：第一，你不要低估你自己；第二，永远不要低估你的读者。 嗯， 就我还是觉得这种东西放着还是很多人会懂，很多人会明白，你不要是为了最低，那如果你真的按最低去迎合，像我说想上到99下到刚会走，那你就按5岁的孩子的情商去写就好了，对吧？ 对， 但你不能这么做嘛，有自己的坚持吧，总之就是。 你曾经也说过哈，就是刚刚那个问题就问你说，有人问你到底写哪种书的，后来你在序里说到的是讲故事，讲好故事哈，你认为什么叫做好故事？ 第一，要基本的文学性，就是要你的文字要有值得让人欣赏的地方。第二是有表达， 嗯， 就是说你不只是在炫你的文字，而是你有一种你想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有趣的东西去表达。第三就是我觉得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要求了，不炫技，因为我不喜欢炫技的那类的文字。而且还有一点了，最后要是最高的层次我也没有达到了，就是有担当。我说的这个担当就是最终的一个，你做文学这行要有文学使命，因为你文学使命就是你最终要去追寻真正一些最根基的意义，比如说很最根基的那些哲学意义。但你知道其实文学最根本的是挖掘人性吗？ 对。 那其实作家，我觉得真的作家，我像偶像级的那种喜欢的好的，都是很勇敢的人。他那种勇敢不是那种说消防员的那种勇敢，他的勇敢是你明知道人性的最深处是一些可能很见不得光、很让人失望的东西，但是你作为一个作家，别人可能就不去思考了，算了，我不思考这么多，我就过这个世俗的日子就好。你必须要去思考，而且你还要独自走这条很黑暗的道路，看到那底下究竟是什么东西，还要回来告诉别人。所以这个是真的最最厉害的那些作家做到，他承担这个就是他的使命感。 嗯，我们具体来聊聊这些故事哈，就是在这12故事当中，你最喜欢哪几个故事？ 最喜欢的是同名这篇，当然喜欢，就是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嗯。嗯， 开篇第一篇 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晶晶， 对，还有一篇叫做《失恋者物语》，还有《消失的海湾》，那篇也蛮喜欢，好像这就是我在序里提到那几篇，我记得。 对 对， 嗯，被我弄丢两次的王晶晶， 嗯， 具体来讲讲，这到底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开篇让你以为是，哎，这么说就破梗了，但无所谓了。这就是让你以为是一个30出头的一对夫妻， 嗯， 年轻夫妻，然后来坐火车在台湾。 对， 在台湾坐一趟列车去温泉之旅，然后其实呢，就是告诉你他们两个是想修复一段即将破碎的爱情，即将破碎的婚姻。他们已经结婚，已经有2个小孩，然后这个男孩呢，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女孩就睡着了，这个男孩就一直看着这个女生的脸，就在复述他们这个爱情的过程，就说怎么认识的，从一开始怎么认识的。因为第一次弄丢是两个人在青葱时期，这个男孩一面之缘跟女孩，但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女孩，结果没想到有缘到人生中，他们兜兜转转都交过男女朋友之后，到了27、28岁、25、26岁的时候重新遇见，所以第二次跟这个女生就真的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两个人正常结婚生子，然后应酬所有现在当代年轻人所需要应对的那些社会上的压力、生活的压力。那么到最后就会有那种问题产生矛盾，然后两个人感到好像婚姻是不是要走不下去了，于是就想说重新，就是让孩子留在家，两个人单独再来一次旅程，再试最后一次，如果可以修复就继续走下去，如果不能修复就可能会选择离婚。然后最后他有一个梗是他们走到一站，就是说当初那个男孩跟女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这个男孩不敢直问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到一站下车，因为他们两个分别订了不同的酒店，所以这个女孩邀请他说 你送我去我的那个酒店吧，那就这个男孩就懂了，大家心知肚明，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了。但是这一次就是两个人离婚，就是可能离婚的准备，所以两个人还是分别订了两个酒店。 嗯， 那这个男孩一直在这个女孩睡着的过程中复述这个故事，他就一直在想，我究竟要在哪一站下车？就是如果我提前下车， 嗯， 就是不跟他现在的老婆走到同一站下车，就说明我要跟你离婚了。那如果我跟你去到你订的那个酒店，那就说明我们还是在一起。但其实呢，整个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后设，就是这个男生是在这个女生睡着的过程当中，其实现在整个的时空还在两个人24岁第一次约会。 哦， 是这个男生幻想出了未来婚后跟这个女生，因为这个男生有一点恐婚的那种心理，十年大概的生活是怎样， 嗯， 大概的生活是怎样，但最后的结局其实我暗示的是这个男生没有下车，没有提前下车，就是说我最后想表达的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我看到你了，所谓的一眼万年就是封面，我看到你了，我好像就已经跟你过了一辈子。真正你喜欢一个男生，我不知道女生可能也是一样，就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看到一个男生只是喜欢，是比如喜欢某个明星，你只会觉得他好帅啊就算了，但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感觉是，我看到你好像我就看到了我未来跟你一起生活的所有场景。所以我这个故事就是想把这个表现出来，就这个男生真的爱这个女生，他就会把未来所有的场景都想到，但他本身又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会想到未来的矛盾会不会因为婚姻爱情渐淡，然后会甚至最后分手，并没有一个好的善终好的结果。但是这个男生想到了这么多悲观的事情，他最后依然重新选择还是要开始，就是说我知道我跟你，我这么爱你，我未来跟你在一起生活，这是可能会有各种各种的不开心，各种别人一样我见到的不幸的婚姻的结果，但我就是忍不住要跟你开始， 这才叫爱情。 对，就是你抑制不住自己，这才叫爱情。因为人生人越成熟，你活得越理智，所以最后爱情唯一的魅力就是让你失智的那一瞬间。 嗯，对， 但你知道人失智往往最后的结果并不会太好。 对， 但这就是说白了什么叫飞蛾扑火，什么叫就你明知道不能触碰，越不能触碰越美，就是林夕写那些歌词就是这些感觉，这就是爱情嘛。 然后呢，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讲了怎样的一个故事， 那就又是一个更结构性，这是我最实验性的一篇小说，所以我蛮喜欢它，也是啊，同时植入一个硬广，就是这篇同名的这篇小说在改编的电影嘛，还有2个月开机， 哦、对， 对对， 我自己做编剧，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带电影感的东西，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奇幻题材， 嗯， 奇幻题材会有穿越， 嗯， 穿越梗的一个故事，对，这个真的就不能讲太详细，不然这个故事完全就、嗯、 对就没有 就 没 去了，没 有悬念了， 对。 对， 但它讲的也是一个有跟穿越概念相关的爱情故事， 嗯。对，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哈，这个老板当时就是开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要找一份工作、 嗯、 然后呢就是编剧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应聘上了，应聘上之后老板就让我讲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在时间的这个一直在看表，我觉得你这个看表可能有一定的寓意是吧， 嗯， 不断的在看这个表，不断在看老板的表， 埋了很多梗，反正这个 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去发掘一下哈，到底埋了哪些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文学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不是大家所想当中只给的东西，可能很多都是你必须要读完之后再去琢磨、嗯、再去想了解其中的深意。 我真的是说一句不要脸的、嗯、我觉得就那种我自己不动脑都能写出来的东西怎么好意思拿给别人看，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先写些动脑的东西，你才人家读者买一本书来看，总要获得一些乐趣吧。 嗯，对，好吧，今天特别感谢正直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正直。 好，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沙海太阳的